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三节嘅浩浩汤汤啊！啊，终于咧讲咗咁耐咧，我哋就去到真系气欲中嘅气欲啦！啊，就系话嗰个大商家、大企业咧，嗰个利润究竟系点嚟嘅吓？利润嘅来源咁样样。嗱，咁其实咧，如果按照呢个新古典主义嘅即系主流经济学咧，咁样咧好有趣嘅，我都话啦，我以前睇啲经济学书嘅时期咧。咁我就開始咧就了解到啊，即係其實佢又冇咁講嘅，啲經濟學書佢唔會講歷史嘅，佢一講就當咗呢啲係金科玉律係真理咁樣樣嘅。其實後嚟我睇多咗書先知道，原來呢種咧就叫做新古典主義，入面最重要嗰樣嘢咧就叫做邊際分析 （marginal analysis） 係嘛？咁樣咧原來就十九世紀下半葉嘅時期咧，其實馬克思嗰陣時都未開始嘅，即係馬克思佢寫《資本論》嗰陣時咧就啱啱另一啲科學家咧。即係唔係科學家，經濟學家就嚇。啲經濟學家咧就發展咗呢個所謂邊際理論，咁就邊際分析叫 marginal analysis， 或者叫邊際效用啊，或者叫邊際報酬。咁大家即係知道咩叫邊際啦。基本上咧，我哋都話啦，食一碗飯你好肚餓時食一碗飯好有滿足感，兩碗飯都好有，但第三碗嘅時期咧個滿足感就下降啦，第四碗咧就更下降啦，啊，第五碗就算你幾大食嘅時期咧就變咗係即係苦差啦咁樣嘅，啊，因為食飯係誇張嗰啲嘅，譬如食香蕉咁啦嚇，好肚餓食一隻蕉、兩隻蕉、三隻蕉、四隻蕉，好明顯每加多一隻蕉嘅額外嗰個效用或者效益咧，就係遞減，講咧佢叫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同樣道理，一塊田好貧瘠嘅，我哋係施肥，哇，開頭頭一代嘅肥料咧就好有影響啦，係嘛，即係個增產啦，係嘛，個農作業農作物。咁但係咧第二代你又加多啲嚇，佢又增產就少啲。第三代佢又增產少啲。啊，同樣係一代加落去咧，其實佢增加嗰個農業產量咧係越嚟越少嘅。當然你再加落去就醃死曬添啦，係嘛，咁啊即係負數添啦。咁個亦都係叫做啊，邊際報酬遞減，起屋都一樣噶嚇。譬如你得嗰兩個人起嗰間屋，咁啊好辛苦咯，好耐啦。加多個佢就快啲，係嘛？但係再加多個嘅時期咧，開頭咧一段時間可能佢都有成比例嘅，但係好快脆咧，加到咁上下咧，你再加多個人咧，其實你所縮短嘅日數咧就越嚟越少啦，係嘛？咁啊再多啲人咧，你擺一千人到起間屋咧，可能就死曬火添，係嘛？咁所以咧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啫，係嘛？咁大家知道呢個叫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咁但佢就將佢一路建構發展成為一套咧，即係而家我哋叫做主流嘅經濟學啦。所有嘢都係以嗰個邊際報酬嚟去定嘅，咁就係以價格啦，因為佢講市場啊嘛，市場個價格啊嘛。咁啊價格咧，佢哋就真係已經分析成為咧，啊就有主要嘅生產要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 啊，大家學過丁咁多經濟學都知噶啦。主要就咩啊？就是、capital 資金啊，即係資本。第二就土地嚇、land。第三咧就是、勞動力，三樣嘢咯啊。咁當然後嚟啲人又加咗好多古靈精怪嘢，又知識啊，又乜乜乜咁樣樣啦嚇。但係講真，我哋即係基本經濟學係呢三樣已經咩噶啦。好啦，咁三樣嘢嚟講咧，佢哋就係話佢哋有佢嘅價格嘅喺市場上面。資本嘅價格咧就係佢嘅利息，土地嘅價格就係佢嘅租金，而勞動力嘅價格咧就係佢嘅工資嚇 salary 或者叫 wage 啦，係嘛？咁但係講真，其實以馬克思所建立嘅經濟學咧，即係佢所發展嗰套咧，佢係基本上完全唔同意呢個分析嘅。即係佢覺得你將呢個資本啊、土地啊、同埋勞動力咧，都作為呢一個咁樣嘅所謂生產要素嚟講咧，呢個本身嘅概念上就有錯誤。咁不過咧，即係我哋而家暫時咧就唔去到咁深入嘅，即係真係比較哲學性嘅考察啦嚇，有個好基本嘅概念性。我哋就假設用翻新古典主義嘅呢套咁樣嘅講法睇呢三樣嘢。咁呢三樣嘢嚟講咧，基本上咧，我哋好多時咧，因為喺市場競爭嘅情況底下咧嚇。即係起碼，譬如我假設唔係一個好嚴重嘅壟斷咧，咁我哋一般咧喺個市場上面咧就係話，其實有一個好簡單嘅定律，就叫做 the law of one price。the law of one price 咧就即係話個價格咧其實係趨於一致嘅，因為大家競爭啊嘛，係嘛？即係你抬高個價格咧就冇人買，你降低嘅價格咧就好多人嚟買，但好多人嚟買嘅時期咧，人哋亦都會降低嘅價格同你競爭，係咪啊？咁所以嘅時期咧。就會係達到一個趨一致嘅價格，即係大致上啦嚇。當然你喺山卡拉你可以賣貴啲，我講嗰啲啦。但係呢啲係少數例外，信息問題冇錯啦嚇。咁但係大致上一個市場咧，即係如果有所謂好有效率啦 ，efficient market 啦，我哋即係俗語叫做嚇，就有一個 law of one price 叫一價定律。咁一價定律嚟講咧，於是你就由於嗰個利潤咧，或者個利潤率咧，其實咧係亦都係趨一致嘅，即係話我投資咁多錢嘅時期咧，我得出嚟嘅利潤咧。 即係個比例咧係即係好一致嘅大致上。即係話，譬如如果我個利潤率係5%嘅時期咧，係嘛？咁我每投資100蚊，我就有賺咗5蚊，係有5蚊利潤。咁1000蚊就50蚊，係咪啊？10000蚊就500蚊咁諸如此類。咁所以好容易咧喺呢一個所謂市場流通嗰個領域嗰度咧，就會。即係隱隱咧，就係誤導咗我哋，會帶領到我哋有一個即係結論咧，就認為哦，原來利潤咧就由資本產生嘅，因為你資本多啲，利潤就多啲啊嘛，資本少啲，利潤少啲，佢就直接同佢掛鈎嘛，百分比。咁所以咧，利潤就係資本嘅回報啦，咁樣樣啊。咁呢個咧就係、是、所謂傳統經濟學。咁但係如果按照馬克思嘅講法咧，呢叫庸俗經濟學，vulgar 叫做 vulgar economics 嘅講法。佢呢個完全咧其實一個誤解，一個錯誤嚟嘅，就係佢話咧。佢有一個名句嘅，咁啊市場上嘅價格咧，其實咧係佢隱藏嘅嘢咧，係比佢揭示嘅嘢咧多好多嚇、啊，即係佢 hides much more than it reveals 係嘛？咁你以為咧啊，知道曬嗰個價格咧，就已經知道曬成件事啦，咁樣樣係嘛？咁當然大家亦都知道啦，價格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一個需求定律同埋供應咧，即係供求定律啦，係嘛？咁就係你嘅供應同需求，但係你亦都可以咧睇成係用邊際分析。啊，邊際嘅效用嘅分析嚟去，即係話啊，所以咧，即、就、係、是、我每生產最後嗰個商品，同埋我消費最後嗰個商品，我得到嗰個滿足感、那個效益咧，係啱啱均等嘅時期咧，嗰、那個就係均衡價格啦，叫做 equilibrium price 啦，咁樣樣，哇，就講到即係好科學化咁樣樣喎嚇。咁、樣但係咧，其實即係馬克思嚟講咧，佢講得好清楚，佢話喺均衡價格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個價格咧係完全已經係反映唔到乜嘢嘅，係即係啊冇乜意義嘅。其實我哋反而有興趣嘅就係話，因為講真咧，亦都呢個均衡價格係隨住時代轉變噶嘛，因為都有通脹啊，亦都可以即係你以前嚟講都話啦，你譬如啊，豆領一條牛雜鬼啊，而家可能5蚊一條牛雜鬼啊，咁咪加多咁多，但係佢都係一個均衡價格嚟嘅喎，咁啊唔同嘅時代均衡價格係唔同噶，咁所以呢個價格嗰個大細本身咧，我噏咗俾你聽咧，其實有噏等於冇噏嘅噃，係嘛？即係喺某個意義上。所以咧，馬克思嘅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哋重要嘅就係話，要去解釋嘅咧，點解喺同一個市場上面咧，唔同嘅物品會有唔同嘅價格比例咧？咁樣樣嚇，即係就係嗰個 price ratios 嗰個先至係主要噶嘛。咁但係呢個價格比例咧，嗱當然呢個好爭議性嘅一點嚟嘅，即係我都睇過好多書有關呢樣嘢，就係咧叫做勞動價值理論啦。勞動價值理論咧，其實就唔係馬克思所創嘅，其實咧喺最早嘅時期啦，即係好早期嘅經濟學家嚇。就已經有提及呢樣嘢，咁當然係比較係有系統論述嘅，就係亞當斯密啦嚇，1776年嘅《國富論》啦，或者叫《原富》嚇，《The Wealth of Nations》啦，咁就提出無形之丑啦，大家知道。咁但係咧，佢當時就即係提出到咧，就係一個勞動價值理論，佢話當然啦，其實講真啲嘢，即係任何嘢嗰個經濟價值咧，其實都係透過勞動先至會賦予佢有咁嘅價值嘅，係嘛？即係如果勞動量越大，當然佢個價值就越高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叫 labor theory of value。到咗後嚟咧，啊，即係都係古典經濟學嘅李嘉圖咧，佢都係繼承咗呢套咁樣嘅理論嘅嚇。咁啊，佢又擴充，係又講到因為土地啊、地租好多嘢。咁但係去馬克思度咧，其實佢大致上都承繼咗呢種叫做勞動價值理論。不過咧，佢就真係有少少將佢顛覆起嚟啦。咁佢就講到咧，我哋話其實資本係可以產生利潤嘅。其實呢樣嘢咧係一個誤解嚟嘅，一嚿錢佢擺喺度點樣可以產生利潤啫？除非你就係即係放高利貸啫，但係人即係當時都冇人夠膽講放高利貸啊！講緊經濟學家邊夠膽講放高利貸咧？高利貸啲唔係 productive 嘅嘢，唔係有生產嘅嘢嚟噶嘛，其實係寄生蟲嚟噶嘛，喺經濟上係咪啊？吸血鬼嚟噶嘛？咁所以個問題你話資本可以產生利潤，拗曬頭，土地又會產生利潤，冇錯，土地就梗係佢可以種嘢，種咗嘢出嚟咪有價值咯。喂，但係種嘢唔使勞動啊？嚇、啊？喂，你勞動係有你一笪。咁啊，荒地喺度，佢點會產生價值啊？就算你話去斬柴，你都有人去斬噶，係咪？就算唔種嘢都，其實你斬咗出嚟嗰啲柴，種咗出嚟嗰啲谷，都係勞動嘅收成嚟噶嘛，係嘛？咁所以咧，按照馬克思嚟講咧，其實土地也好咧，或者資本也好，其實嗰啲係條件嚟嘅啫，就唔係真係嗰個利潤嘅來源，即係佢哋本身係唔會創造嗰個財富嘅。唯一能夠創造財富嘅就係咩？就係人嘅勞動。嗱，呢個就係佢個勞動史觀啦，嚇。咁樣啊，即係只有勞動可以創造價值，呢、這個就係佢嘅名句啦嚇。雖然咧後期好多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咧，梗係即係完全係否定呢個講法啦，因為佢一定要否定咁嘅講法嘅，因為佢哋唔否定嘅時期咧， 他就很容易被引導到馬克思所講嗰個剝削嘅問題啦。嗱，點解剝削呢？其實呢度就係嗰個爭議啊。佢就話，其實資本家嘅利潤點嚟咧？講真，佢一定係請咗工人翻嚟，就幫佢做嘢。但係佢幫佢做嘢嘅時期，就創造一定嘅價值。但係佢最後支付俾呢個工人嘅工資咧，一定係少於 低過 佢創造出嚟嘅價值嘅。 嗯， 佢話如果佢唔係低過嘅話咧，佢就根本冇可能有利潤。是吗？资金就是资金，土地就是土地，它本身是不会创造到价值出来的，只有劳动可以创造价值，所以它一定的付的资金是少过它，这样呢剩余出来的那些呢，它就给个名字叫做剩余价值。那这样东西如果用回我过去几个礼拜来所用的词汇呢，我就会叫做额外劳动成果了，即是叫额外劳动成果。那么即是很简单，真是的，很简单。譬如以前我一个人，我一天呢其实是做六个钟头，我已经是完全够食的了，是吧？温饱的了。但是呢现在呢我要跟这个资本家打工，啊，这样呢就做足十个钟头的一日，哇，真的。那做足十个钟头的时期呢，我才是有个工资，而这个工资呢是仅仅够我维生的，户口的养妻活儿的，是吧？那个时期呢其实我是做多了东西，我每日呢是做多成四个钟，哇，一个月计算来就好襟计了，一年计算来好襟计，但没办法。因为现在整个制度是这样，游戏规则是这样，因为我不去打工我养活不到，啊，这样呢，于是呢你那四个钟头呢其实就被他剥削了。这个就是马克思呢，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他说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这件事。咁而资本家呢，他有了这个利润之后呢，他就可以不断呢扩大生产，就是那个扩大再生产，其实就是扩大再剥削。咁这个剥削一路累积下去的时期呢，他的资本就是滚雪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咯，是吗？咁佢甚至可以讲，佢话你所有嗰啲以前你攞出嚟嘅资本啊，你所有嘅厂房啊，你所有嘅机器啊，话都你话系资本家攞出嚟噶，所以我先至可以进行生产噶。咁好多人就话，咁所以佢系应得噶啦，翻翻去应得呢个问题。但系马克思嘅分析就系话，其实啊，你呢啲厂房啊、机器啊，甚至你所谓嘅资本攞出嚟买呢啲原料乜都好咧，嗰啲本身都系剩余价值嘅物化嚟嘅啫。是物化了的剩余价值，啱唔啱啊？即是我说他为什么会有一路累积这么大的财富在这里呢？那些财富都是过往累积下来的物化了的剩余价值，明白吗？是吗？所以今天整个游戏呢都是一个基于剥削的游戏，他就是这么解了。那确实是的，如果你说真的，很多人类学家研究过，即是在以前的社会呢，即是睇返历史啊、古代史啊，或者甚至我哋而家睇嗰啲即係所谓原始嘅部落啦，即係现存嘅石果仅存嘅呢，咁大部分人呢一日唔係需要做好多个钟头㗎，就阴公有啲做真係三四个钟已经够食㗎啦，吓最多四五个钟，佢其余嘅时间呢就好他条㗎咋，吓即係喺度即係享受天伦之乐啊，或者成班人坐埋喺度吹水啊咁㗎咋，係咪飲下酒啊、唱下歌、跳下舞咁样㗎。咁当然同埋佢哋呢以前做嘢呢个模式同我哋而家係完全唔同嘅。即係你话佢做四五个钟头呢，佢唔係话好集中咁样做四五个钟头。然后其余的时间就闲下，其实在以前来讲呢，工作和闲下呢不是分得很开的，即是做下又停下，做下又停下，没所谓的对于他来讲。但是资本主义呢就将这种模式完全打破了，他就变成一种非常呢是将它划分得清晰，啊，就很有纪律的，啊，工作和工作，闲下就闲下，这样是吧？好了，在工作的时间来讲呢，其实呢他是做多了的，他做多了时间，啊，其实他是如果是他自己生活所需的时间以外的，那这个就是为资本家服务，这个呢他就叫做剩余价值，英文叫做 surplus value， 这个就是资本来源了。即是很简单啦，我们都讲了，是吧？即是说如果这个呢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剥削，我这个写下我即是之前我这样想来分析，就是一个所谓静态的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就这么说，譬如一个月的工厂佢製造嘅物品嘅價值係一萬蚊，好啦，而工人勞動嘅貢獻呢，啊，就係五千蚊，啊，好啦，嗱，假設我即係話，就算我當新古典主義嗰啲係啱啦，其實都有啲道理嘅，即係話每一個咧都係有佢嘅貢獻嘅，因為你係有機器啦，嗱，因為機器你又要同銀行借錢啦，銀行借錢嘅時期你係咪要俾利息啊？ 你又要用機器啦、廠房啦，咁廠房係咪要有即係、地租啊，即係要立租啊？咁你有機器啦，機器又要買翻嚟，但係你實際上就算你唔計佢買翻嚟，你每年都會折舊噶嘛，你要計翻嗰條數噶嘛，折舊啊咁。咁所以咧，你去製造嗰10,000蚊商品，實際上嚟講咧，樣樣嘢都有貢獻嘅咁先算。好啦，我就算假設，而勞動力工人嘅貢獻咧只係一半啫，咁所以10,000蚊入面咧。即係嗰個工人所製造出嚟嘅價值就係5,000蚊咁樣先算。但係諗下啦，如果個老闆出糧嘅時期係俾足，或者我再補充一下啦，即係話咧呢個工人攞住呢5,000蚊咧，如果佢係能夠喺出面市場上面買翻足5,000蚊嘅嘢，咁嘅嚇，咁即係話個購買力咧就5,000蚊嘅商品嘅話咧，咁事實上咧個利潤咧就係無從體現嘅，佢。點會即係佢俾翻足嗰5,000蚊？佢即係佢5,000蚊嘅購買力就係嗰5,000蚊嘅商品。所以實際上咧，老闆嚟講佢俾嘅工資咧，實際上一定係少過嗰5,000蚊。就係、是、譬如佢我就係俾4,000蚊你，甚至3,000蚊你。咁於是你咧就出去市場上面買翻啲商品咧，你嘅購買力咧就只能夠買3,000蚊或者4,000蚊價值嘅商品。咁但係呢個老闆佢製造咗出嚟嘅時期，佢賣出去嘅時期嘅商品咧，就賣足5,000蚊。即係勞動力嗰部分啦嚇，當然仲有其餘嗰部分啦，其實10,000蚊啦嚇。但佢10,000蚊入面咧，勞動力創造出嚟嗰5,000蚊，佢係賣足5,000蚊噶嘛，佢係代袋5,000蚊噶嘛。但係佢俾你嘅工資可能就3,000-4,000蚊啫嘛，你喺出面買嘅嘢就只係買到3,000-4,000蚊啊嘛。咁所以其實個差額嚟講，咪就係嗰個老闆代咗袋咯，就係剝削咗咯，係嘛？佢呢個嗰個利潤嘅來源就係咁樣樣，咁先有所謂利潤嘅。如果冇可能有利潤，咁呢個咧當然就係一個所謂靜態分析。咁啊動態分析嚟講咧，就即係頭先講過啦嚇。就是話你呢、這、一個資本家咧，實際上咧，佢對呢個工人嘅剝削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動力啊，推動力。其實佢想唔剝削咁多都唔得嘅。點解咧？你話我老闆嚟講，我作為老闆，我係一個好有良心企業嚇、啊，良心老闆。咁啊，我其實我唔需要即係個利潤咁大啦，剝削咁多啦，係嘛？咁我不如俾翻多啲人工佢啦，咁好啊，咁樣理論上有可能有咁嘅老闆啦，係咪？即係其實我都講過，其實資本家唔係壞人嚟噶，但係個問題就喺度啦，就係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嘅一個硬邏輯，就係一個競爭市場競爭。 你講咗啦， 係啦，市場競爭嘅邏輯，因為市場競爭嚟講咧有幾樣嘢，一就係大魚食細魚，永遠都係係嘛？即係話咧，你喺呢個咁嘅所謂叢林法則嚇底下咧，就係即係完全係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嘅。咁你唔做大做強嘅時期咧，人哋就做大做強。咁於是咧，人哋咧就會即係霸佔個市場，將你淘汰，或者甚至咧就將你食咗嚇，收購合併將你食咗。咁於是你就唔會有機會再玩呢個遊戲啦。咁呢個就係市場競爭嘅硬邏輯。好，咁樣咧，於是咧你就要能夠同人競爭嘅時期咧。你點樣先至能夠競爭呢？留意頭先我哋個邏輯咯，因為市場個價格咧，我哋就算假設而家係一個真正嘅市場經濟咧，個價格唔係佢隨意可以決定噶嘛，所以點解個個都想壟斷啦，係嘛？頭先講過啦嚇，收買啲官員啦咁樣樣嚇。好啦，但我而家就作為一個即係去 argument 啦嚇，即係我哋假設而家嚟講，佢都係一個市場經濟，個價格唔係佢可以決定嘅。咁唔可以決定嘅時期，佢點樣能夠係加大佢個利潤呢？因為佢做大做強，就即係話要個利潤最大化嘛，所以嗰個資本越滾越大，越滾越快啊，即係快啲加大嘛。咁所以咧，事實上佢唯一能夠做嘅就係咧有幾樣嘢，一就係開闢新嘅市場，人哋根本都冇呢個市場嘅，佢就去開闢新市場，咁就唔使競爭啦。咁所以咪差唔多10年前咪有本好暢銷書，咪叫做《藍色海洋戰略》嘅，叫做 Blue Ocean Strategy 嘅，即係話傳統嘅商業競爭咧，就等於一個血紅色嘅海洋叫做 Red Ocean， 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咧應該講創新，我哋咧要開闢一個新嘅市場，咁咧叫做藍色海洋，咁於是咧即係講得俗啲，我哋就可以飲頭啖湯啦，咁於是咧就冇人同我哋競爭，咁咧甚至你就可以咧有一個好高嘅利潤，我哋叫做 Super Profit。嗱呢樣嘢就算傳統經濟學都有講嘅，叫做超額利潤。咁我哋可以得到超額利潤啦，哇咁啊幾勁啦係嘛？咁但係講真，大家有冇聽過做生意一樣嘢咧？就係、是、人冇就我有。人有就我優啊，優秀嘅優，但係人優咧就我平，嗱咁死啦！咁呢個邏輯咧好真嘅喎，喺現實世界，即係話個個人都想創新啦，個個人都想喺度開闢新嘅市場啦，係嘛？有一個新嘅產品啊，新嘅意念啊，但係講真啊， 你一開咗出嚟啊，大把人嚟去抄你啦，係嘛，模仿你啦。咁於是啊，開頭就係人冇我有。但係跟住人嚟抄你嘅時期咧，你唯有喺品質度落手啦。即係我係叻過人嘅嚇，即係個個都以前啲人冇人識啊，即係食呢個龜苓膏咁先算啦。而家我做過龜苓膏，所以大家龜苓膏靚過人嘅。但係講真，你呢個到好多競爭嘅時期，你唔能夠你優嘅時期一定係貴噶嘛，貴就於是就俾人哋搶咗佢嘅，因為有啲人唔一定咁介意嗰個品質嗰少少係嘛。咁於是到頭來咧，人哋亦都提高品質添啦。咁於是最後人優。最後就我平，所以講來講去咧，到最後咧，都係去到嗰個成本嘅問題啦。成本，即係話價格你決定唔到啦，就唯有喺度慳啦。所以我都話啦，即係我好多年前咧有一次無意中聽阿張堅庭咧，佢嗰陣時咪即係開過一系列嗰啲表哥茶餐廳嘅。不過你嗰陣時好細個，可能你冇幫襯過啦。香港即係港九各地啦。咁有一次咧電視訪問佢嘅就話：哇，喺你以前拍戲嘅喎嚇，即係導演，而家做生意啊，點感受啊？咁佢講咗個説話咧，我當時我唔識領略，我後嚟知道。佢話：唉，我做咗生意，我先知道原來錢咧唔係賺翻嚟嘅，原來錢咧係慳翻嚟嘅。嗱，我當時咧，我唔係好明佢呢個意思，我似明非明。咁但我近年咧，即係睇得書多咗啦，即係思考多咗啦，我完全明白啦。就慳翻嚟嘅意思咧，就係話，因為你嘅收入嚟講咧，基本上係個價格你唔能夠任意抬高噶嘛，所以你唯一能夠同人競爭嘅咧，就係減低成本。減低成本咪即係慳翻嚟咯，呢度慳啲，嗰度慳啲，嗰度慳啲咯。好啦，但你諗下啦，頭先如果講翻嗰三個生產要素。一個咧就係嗰、那個即係資本，資本咧其實就包括你嗰、那個即係機器啦咁樣算啦嚇，材料啦嚇、原材料啦嚇。咁、但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租金嚇，即係土地啦、租金。第三就是勞動力。你諗下頭嗰兩個生產要素啊，你話要慳喎，談何容易啊？根本上冇得慳嘅，因為你如果係資本，你同銀行借嘅，你要還錢。咁啊，還錢嘅利息係咪你決定啊？ 唔係啦， 梗係啦，銀行啊，你話你同銀行講話減息啊，睬你都傻啦，係嘛？好啦，咁你話機器嘅折舊冇得慳㗎係嘛？即係機器折舊就係折舊㗎啦係嘛？你基本上係要用㗎嘛係嘛？咁所以咧，材料原材料原材料又係我梗係想買平㗎啦，咁個個都想買平添係嘛？咁我買到啲鮑魚好平嘅，隔離好貴嘅，咁我梗係著數啦。但係邊有咁著數啊係嘛？你識買平嘅，人哋都識買平㗎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你呢個咧係慳唔到幾多嘅。第二個生產要素就係嗰個租金。更加睬你都傻啦嚇，即係呢個地主啊，嗰啲叫我哋 rancher 啦嚇，即係咧就係佢收租，佢唔加你租，你已經偷笑啦，唔瘋狂加租係嘛，所以話你要減租，你傻啦，所以冇得減，所以佢唯一可以諗嘅就係咩嘢 啊？人力 就係工資啊嘛。所以佢能夠減成本嘅咧，就係壓低個工資。 其實我呢點咧，就係我對馬克思主義咧，其中一個都幾唔認同嘅地方喎。就係咧，頭先咁講啦，就話其實嗰兩樣嘢都唔慳得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佢就認為嗰個勞動力可以慳啊嘛。但係點解勞動力可以慳咧？即係佢就話咁我可以作為一個僱主，我可以減你人工啦，我可以出少啲俾你用平啲啊。但係如果照翻頭先嘅邏輯，譬如話我冇能力決定啊嘛。如果呢個人工係市場決定嘅話， 非常之好。是好有 insight 係嘛，亦都係啱嘅。如果你純粹呢個角度嚟講咧，就係話人工嚟講咧，你都係有個市場價格噶嘛，係嘛？有供求決定噶嘛。 即係我出得好低人工咧， 根本就冇人嚟，係嘛？你根本啲人就會流失嘅。咁流失嘅時候冇人同我打工，我咪死得咯，係嘛？所以你講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咧，其實人工都唔係隨意咧。是俾你慳得嘅喎，係咪啊？咁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兩樣嘢，其實咧呢一個咧，即係同一樣嘢嚟嘅，就係機器啦。所以咧，我自馬克思咧，佢嗰個 insight 就係咩咧？佢個洞悉就係話咧，其實佢話原來 machines 機器咧就係資本家嚟用以控制工人或者係呢個對抗工人嘅最有利嘅武器。佢就話：當你啲工人咧喺度即係同你呢個即係爭拗啊，爭取高嘅工資嘅時期咧。佢就會引入機器，咁樣咧，佢一引入機器嘅時期咧，佢自然就可以請少啲人啦。請少啲人嘅時期咧，你啲人就驚啦。於是咧，佢甚至咧就話咧，佢呢一個其實資本家咧，好多時佢引入機器嘅時期咧，我哋好多時就諗住啊，人類科技發達啦，不斷機械化、自動化咁樣樣，所以生活越嚟越美好啦。咁呢個好自不然噶啦，係嘛？但係其實如果按照馬克思嘅分析，唔係咁簡單。其實好多資本家咧，佢對機器本身咧，佢唔係有一個好自然嘅喜好嘅。資本家其實係中意工人多過中意機器嘅。咁啊，機器嚟講咧，因為其實係冇得俾你剝削啊嘛，咁樣咧就而且講真，機器嚟講又昂貴，又要維修，又會折舊，係嘛，又會壞。 工人嚟讲，你病咗，我唔理得你，我请我第二个系嘛？即系你做到残晒，我咪又请我第二个啦，系嘛？我都唔使理你。咁所以咧，其实资本家咧，佢本质上咧，佢唔系话喜爱机器嘅。但系咧，佢之所以引入机器咧，佢就系因为佢引入机器咧，佢嗰个所谓议价能力就强啦。工人咧就死啦咁样样。 我先咁谂啊。這個可能就是他為什麼要提出說有這個無產階級和這個資本家的 問題。哦，這個呢講到無產階級就要講到無產化的問題了。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在工廠打工呢？其實以前這些人是誰來的呢？他未打工之前其實都是在農村做，就是耕種為主的嘛。這個就是一個自足經濟和無產化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不過呢，原來講下講下呢， 原來 時間講下時間又過 了，其實我想問問題， 但是我們開始了已經揭露了很多秘密了但是還有一部分就是你剛才講的無產化的問題我們呢就下個禮拜再跟大家分析的。 好 啦，咁時間又到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唔係，咁其實咧，如果佢大家有 feel 佢有靚仔嘅話咧，我都唔介意嘅。 唔該曬。 你有冇同女朋友以外嘅女仔發生性行為啊？咁你女朋友知唔知㗎？ 以前唔知 道， 我哋出 嚟而家 知啦。 唉，算啦，都系唔好讲啦。 点解分手嘅？最后八年，即系唔觉得可惜嘅咩？ 嗯，都系为咗感觉咯，因为 哦， 都系唔好讲啦。 真系，真系喊喎，冇啦。 唔潮唔吹，唞完水啦。九月九号开始，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涛、咖啡。唔 潮唔吹，即系同女人咧，即系择善固执啦。有啲嘢咧就让下佢冇紧要嘅，因为你可以喺床上十倍疯狂。 咁系啦， あなたに対しては 百倍返し。 呢个就同 跪喺度当刻谂嘅嘢， 即系你谂住我一刻跪喺度，但系下刻你跪翻我前面， 系啊系啊， 佢成世人 喺度。我黐咗线啊！ 逢星期二晚9:00至10:00，男人老狗。